要射人的一个长杆子，所以叫射杆这样。那它的花呢，就是药书上面写的都是那个紫色的，不过我们台湾看到好像橘红色的比较多，就是三个大花瓣，然后三个小一点的花瓣，橘色的，路边看过吧，蛮多的哦。啊，现在捷运中山站好像有开花的样子，我忘记了。所以那因为这菖蒲啊鸢尾之类的植物是这种长法，所以当它叶子长多的时候，是不是会好像一个扇子的形状，所以它的又有一个名字叫乌扇啊。那也有这个别的版本是写作乌煞之类的字啊，就是羽毛扇子的样子的东西，就是看起来像一个鸟翅膀一个扇子的样子。那它的味道呢是苦平的。那我这边提到它的味道是因为啊，历代的本草书偶尔会有几本说射干的药性是温的。其实这个射干的药性是温的这件事情是比较奇怪哦，因为射干是吃多了会伤元气会拉肚子的药，所以基本上我想还是要把它算成是寒凉药比较好一点。当然说凉也不是说很凉很凉了，所以如果以金匮要略的射干麻黄汤的话，会让人在用药的时候会觉得说射干的凉的这个药性啊，大概就是有款冬跟紫菀这两味微微温的药就可以把它熬救回来了。那但是呢，射干跟麻黄呢都是用多了会有一点伤肺气的药物啊，所以这个方剂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可以长久吃它的药物。好，所以同学对这个药物要先记得一件事，就是它是比较偏寒的药物。虽然整个射干麻黄汤是一个治疗寒症的汤，但是射干这味药是偏寒的，那它这个多少是有喉管的发炎啊，所以要用射干来退喉管的发炎。那它的主治是治这个咳逆上气喉痹咽痛不得消息啊，就是这个喉痹咽痛这个喉咙烂掉呢都不能够好。那这里呢简单来说，咳逆上气喉痹咽痛不得消息啊，就是都这种不会消失的喉痹咽痛，这整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好像在暗示一件事情，就是射干它往往比较适合的主症是咳嗽而且喉咙痛啊，就是咳嗽跟喉咙痛加到一起的时候是比较适合使用它的。但是呢比较适合使用射干的情况呢大概是杂病这一边啦。当然感冒药如果是十方的感冒药啊，治疗这个喉咙痛的十方感冒药里头加一点射干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在经方的世界，我们要比较严守感冒跟非感冒的这个分界的时候呢，那就是六经病的咳嗽就有六经病的咳嗽的治法，六经病的喉咙痛有六经病的喉咙痛的治法。比如说你如果是太阳经的气管喉咙发炎，那个是麻杏甘石汤。那为什么要麻杏甘石汤？因为它要顺便治感冒啊，要把病邪发掉啊。那射干比较是没有病邪要发掉的时候才会用。那或者是我们说六经辩证里面的少阴篇的喉痹，少阴喉痹就是扁桃腺发炎那种啊，那个就要用少阴篇的药来治疗，那个也不是用射干，因为射干不是感冒药啊。这个我们现在在教杂病，所以你看这个汤剂里面没有桂枝，没有芍药，就是已经和感冒药的世界分家了。所以当你的喉咙痛是感冒的兼症的时候，那请你以治感冒为主，感冒好了，喉咙痛再慢慢来搞。那这个射干是用在杂病的时候比较有机会用到。那么它下面三个字呢就写散结气，这个凡是属于这个金木水火土的金的系统的药大概都会有一点散结气的效果啊。我们上次有讲到肺啊，就是把什么跟什么分开，把什么跟什么拆开的这种能量。那么散结气的这个药性呢， 其实等于是在告诉我们说，天底下的寒凉药很多，有很多寒凉药是你吃下去之后，它会让你这个热啊，好像随着这个寒凉药这样从尿或者从大便这样子泄下来，对不对？就是这个很多的寒凉药，比如说像是栀子啦，或者是龙胆草啦，它的那个寒凉药的走法都会让你觉得你是喝一个什么冰的东西，让这个冰的东西沿着你身体流下来，然后把你的火灭掉，这样子的一种走法。但是射干的这个散结气这三个字啊，是暗示着射干有一个不同的走法，而那个不同的走法呢，跟菖蒲这味药的走法很像。怎么讲呢？像菖蒲这味药，我们说菖蒲在中国人的称呼又叫做菖阳，因为这种一条条叶子直直的不会转弯的药，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它是很刚烈的植物啊？宁愿折断不会转弯的这种叶子。那像菖蒲，就是如果你吃了之后，它就能够把你的心阳一直通到肾脏去，就是好像一个放射状，让这个心像太阳一样，这样能够把它的光芒这样射下去。那射干其实也有类似的药性，只是菖蒲不是一味寒药，而射干是一味寒药。所以射干的这个寒凉的药性呢，是一个吃下去以后呢，从喉咙胸口这个区块呢，往下面是好像是放射状的插下去的感觉。它的这个寒凉的药性的走法有一点特别，然后呢，它的其他的主治是这个治疗这个腹中邪逆饮食大热啊。那这个腹中邪逆饮食大热，其实就是比如说，有一种毛病啊，就是中国人说肠风下血，肠风下血又叫做便毒啦，就是肠子里面有邪气，有污浊之气啊，就是。因为肠子里面有邪气，所以肠子就一直出血。这种肠子的这种出血，其实有点像麻黄汤症的喷鼻血，就是因为肠子里面有一种脏脏的东西，所以肠子想要把它排除掉，就一直找一个出口把血喷出来，就有污浊之气在那边，而且是比较是热性的污浊之气。那这个东西如果排不干净，也有可能有可能变成下血，有可能变成痔疮。那射干也是同时用来处理这一类的这个问题的一味药啊。那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想射干的话，那就会让人感觉到啊，射干它的这个寒，同样是一个寒凉药，它跟别的寒凉药的药性的差别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就比如说寒而泻的药，我们很容易理解，像我们从前讲到黄芩、黄连、黄柏的时候，说这三个黄是黄而燥，对不对？另外有一些寒凉药是寒而湿，那寒而润，像知母啦、天门冬就是寒而润的。那么现在讲到射干呢，就要讲寒而散还是寒而泻。那寒而散的药，我们常用的啊，大概除了射干之外，还有一味药叫做连翘。那么连翘这味药呢，它是有一点像是说是我们中医的书说它像心脏的形状啊，所以吃连翘这味药呢，它是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啊？可以把我们的血里面的热毒散出去，就是把心脏跟血分的热啊散出去。这是这种寒凉药的方向性，同学就稍微知道一下。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吃的是栀子的话，那栀子会把那个心火往下面带，可是如果你吃的是连翘的话，它会把心火往皮肤表面往上面散掉。所以同样是凉的散火的药，它们就有不同的走法。那这个连翘呢，它能够把这个血分里面的火啊，从皮肤表面从上身头上这样的把它逼出来。那所以你就会知道，如果一个人是发疹子啦，或者是长青春痘啦，那这个连翘就很有用。因为青春痘就好像你有热气出不来，那连翘就把那个热气从皮肤表面散掉，那你的脸就不用长青春痘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常常说，如果这个人有长青春痘，你可以在一些补养补血的药、补气的药里面加一点点连翘，那这样他就吃这个补药也不太会长痘痘啊，就是用这样处理的。那 相对于连翘这位寒而散的药，它往上的药性，那这个射干就比较是像菖蒲一样，就它的寒而散是往下的啊、哦。同学就记得这个方向性的不同，而当它的寒而散是往下的，那你他说什么腹中邪逆，饮食大热，就是身体的下部分下往下的部分有这种污浊之气啊、哦，那热毒，那它就可以把它往下撑开嘛，对不对？所以可以把长风下雪或者是痔疮的这个毒气把它逼出去啊。所以这是射干的药气。那我们如果是用在这种不三不四的家常的话呢，我们会怎么来用射干呢、啊？因为射干到底也是寒凉药，寒凉药我们都不会久用嘛，啊，都不会久用。但是射干这种往下面撑的这种药性啊，就让它有一些特别的作为。比如说，在这个连翘，我们说治青春痘，那我们懂得连翘的走法，对不对？那同学，你们猜猜看，射干是治什么的？家常小病。射干是治口臭的，因为口臭就是你的脏腑里面有热气嘛，一直往上跑嘛，就是脏腑里面有一些不干净的热气，这样子往上面熏，那射干刚好把它往下面插下去啊、哦，所以变成连翘治青春痘，射干治口臭，那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寒凉药的这个寒而散的药性的走法是如何的不一样啊，那像它这个散结气的这个效果呢，在《神农本草经》之后的一本本草书啊，魏晋南北朝的这个《名医别录》里面呢，就有讲到射干它的主治是主治老血在心脾间。主治这个老血在心脾间啊，那有些版本是写心肝脾间，那这个有一些脏脏的不好的血在这个地方，那射干能够把它打下来打散。那么在金匮要略里面，我说金匮要略是因为这个方子在桂林古本里面没有放射干啊，在金匮要略里面呢有一个方子叫做鳖甲煎圆啊，鳖甲煎丸。那这个鳖甲煎丸是治什么呢？是治疟疾的疟母，就是中国人好像认为啊，这个人得疟疾，我们现在因为西医的发达，我们都知道疟疾是疟原虫造成的嘛，那中国人会说疟原虫会在人的身体里面筑巢，那当你的身体里面有一窝疟原虫的时候呢，你要把血液里面这些寄生在血球里面的疟原虫把它打掉，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射干，就是鳖甲煎圆里面有射干。那用了的话，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说的《名医别录》说的啊，老血在心脾间，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打掉啊。那也可以说是跟它的散结气、腹中邪逆这个有一点关系。所以吃了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往下扫啊。那它的这个往下的力道呢，我们又中医有另外一个理路去思考它。虽然我们这个课啊没有很正式的谈到肾气丸，但是肾气丸这个方子啊，它的基本结构是所谓的三补三泻，就是它有补肾药、泻肾药、补肝药、泻肝药、补脾药、泻脾药，形成三组，好像火车的东西，就是当你用两味药去泻肾又补肾，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好像身体有个能量往肾经流动嘛，那如果泻肝又补肝，就好像有个能量往肝经流动嘛，所以肾气丸用三补三泻的这六味药带着这个附子啊，还有搭配桂枝的药性，就变成肾气丸如果在以这个人体的经络结构的话，我们会说肾气丸是一个专补三阴经的药，就是它能够把补药的药性带到少阴、足少阴、足厥阴、足太阴这三条经，所以吃了肾气丸之后，这个三条经上面的一些病变都很容易得到改善啊，就是走在人的三阴经，就是腿内侧这个地方。那么类似于肾气丸的这个专走三阴经的药性啊，这个射干这味药呢，也有医家说呀， 他的治喉咙痛或者是治疗一些身体的热毒的走法哦，会有一点像，有一点像是走三阴经的痕迹。因为我们从前在上到麻黄汤的这个禁例的时候，说什么样情况不要用麻黄汤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条说咽喉干的人不要用麻黄汤？那为什么咽喉干的人不能用麻黄汤呢？因为咽喉的湿润是靠着少阴、厥阴、太阴这三条阴经在支援的。如果你咽喉都已经干掉了，代表你这三条经都已经没力了，那三阴经没力的人一用麻黄发掉，他的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就不能用麻黄汤，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关系到咽喉的问题是跟三阴经有关的，所以有医家会进一步的去衍生这个理论，会说啊，涉肝这么能治喉咙，代表它是这个往下插的力道是沿着三阴经往下带的，就是由此一说。而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啊，就是后代有一些谈到涉肝的一些理论啊，就会讲到这个涉肝之所以有效啊，是因为它能够清疏这个三阴经啊，或者怎么样走到什么厥阴肝经的区块啦，就是有一些类似的理论。那像这一类的理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偏方啦，就说喉咙痛的话呢，就叫你含一片涉肝，然后说这喉咙痛就容易散掉啊，当然就是杂病的世界。那这个涉肝也有在用到这个有一些就是淋巴腺的肿啊。那有些医者就说啊，他这治淋巴腺肿，就是他能够清这个太阴经跟厥阴经，所以他淋巴腺的肿才能够散掉。那至于说有人说这什么大便下血，是因为足厥阴肝经的区块有湿气，所以呢你就用涉肝呢，剪三寸的这个涉肝跟生姜一起煮一煮，然后吃了之后会拉几次肚子，然后呢就一下子就好了之类的，就是会以这个涉肝清三阴经的角度在说这个药物了。那当然这些说法都有这个说到涉肝清三阴经就有一点太玄了，所以我也不是说一定要采纳，但是同学至少涉肝这个寒凉药它是散的要记得，它是往下的要记得啊，这样子。然后呢那这个我们比如说近代对涉肝的这个临床研究呢，比如说有一种病啊，他们大陆叫做乳糜尿，这乳糜尿其实就是你的尿里面会验得出有死掉的白血球，等于是你的尿里面有掺一点脓的成分。那这样的毛病啊，他们是用15公克的涉肝啦，然后加煮了水，然后加点白糖调味，然后分成三次，一天把它喝完。那十天当一个疗程，那通常呢90%是有效的。那或者从前有一本古医书就说涉肝啊，你这个淋巴的这个结块啊，不管有破没破，你用了涉肝每天吃这个一两二两的煮水喝啊，就是很容易把它清掉，就是大家都会往这个方向去想。那像乳糜尿这种尿里面带有脓的成分，那你也可以想象是这个身体有哪里有这个污浊的东西嘛，那涉肝就可以往下面把它扫掉啊。那它这个大概的药性呢我们知道一下。那当然我们在涉肝麻黄汤，我们主要取它的药性是取它对于咽喉啊的疏通跟清热消炎啊有效果，所以用它。但是呢涉肝麻黄汤或者是单用一个涉肝啊，那它都是因为是寒比较寒的药，所以都是治标就好啊。等到这个比较激烈的主症过去了，那我们通常体质上面另外再用比较补的药来调整。那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涉肝这味药。所以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咳嗽的药物啊实在是很多啊，可以治咳嗽的药物很多，什么紫丸款冬白布啊什么什么一大堆，所以到底哪个药物它确确实实在哪一件事情跟其他的药物是有分别的，就好像要花点力气。就像等一下下一堂课我要讲这个紫菀跟款冬啊，其实他们的药性说起来都是没有太多特征，但没有太多特征的药物就是有它也好， 没它也没关系。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可能还是要详细一点把这个药物跟其他药物不同的点把它分出来，不然的话教久了啊，如果痛，因为我们现在是上《伤寒杂病论》，所以我比较轻松，因为常用药物不超过50味。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一个药物都觉得药性差不多，然后你读的是什么《本草备药》的600多味药，或者《本草纲目》的1000多味药的时候，那你会觉得，如果这样子去学本草的话，好像咳一个嗽都不知道要吃什么药，对不对？因为排队候选人就已经有300多位在那边站着等哦，那你到底要怎么开一个方呢？所以这样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也因为或许也因为这个中国人的咳嗽药方太多太多了，所以我想在学咳嗽的时候，一开始把它收束在一个重景方的范畴，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因为这几个必定有效的方会把它先把它学起来，然后以后的话随便看什么书都会慢慢扩充。就像子晚跟款冬啊，虽然在这个方里面没有太高的重要性，但是我想呢还是跟同学把它介绍了。因为我是打算这个之后啊，就是这一个咳嗽篇教到末尾的时候，我会发给同学那个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里面的他的咳嗽方。那其实唐代这些很有名的咳嗽方，就是这10几20条方啊，大概就是这几味药的不同的排列组合。那我们先把张仲景用这几味药的这个立场跟思路都摸清楚，那之后我们再看唐代的这些重要的咳嗽方，那同学就很容易自己理解，就哪一味药跟哪一味药的排列组合特别针对什么有效啊，那这样子会比较容易阅读。所以子晚跟款冬我们等一下还是教一下，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上课。